毫无手集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67集，我而家唯有就压低心头嘅震惊，将心底嗰种奇怪嘅感觉嘅驱散咗，挂上安全扣，然之后就向住对面滑过去。有哑巴喺对面咁一震，而家一切就好顺利。只系轮到豆腐嗰阵时咧，呢条友啊死都唔敢过。我啊真系又好嬲又好笑，讲：唉，你系咪男人嚟噶？阿蒙姑娘都过咗嚟啦，你要系再咁拖拖拉拉咁，你自己因喺嗰边啦吓。豆腐一听到啊，欲哭无泪。佢就咿咿喔喔咁喺度讲话自己系女人嚟噶，咁啊一边咧就眯埋只眼，叽叽呱呱乱叫一阵，咁啊滑过嚟。到达咗之后，佢两只脚啊系咁喺度震，讲：老陈，求先嗰一瞬间，你知唔知我谂到咗乜嘢啊？我啊示意佢：唉，你啊有话快讲，有屁啊放啊！豆腐啊讲：我谂啊，我死咗之后啊，我嗰个 QQ 啊同埋微博唔知点办啊，嗰度有好多好朋友揾唔到我啊，会几伤心咩？你话，唉，我即刻嗌佢收爹啊！我讲有病啊你！你个 QQ 里面得两个粉丝，其中一个仲系我，另一个咧就卖广告嘅，边个会伤心啊？至于咧，你话嗰个微信，系啊，嗰度有一个卖酒嘅女仔，咁啊少咗你呢条水鱼，佢啊真系几伤心嘅。我讲完，亦都唔理呢条友啦，行到咗嗰个雪人嘅尸体旁边睇咗一睇，呢、这个雪人外表咧就雪白雪白咁，上半身就掂咗啲血液，下半身睇起上嚟啊几干净噶噃。我睇咗一眼，猛然发现呢一个雪人嘅毛发里面好似有啲咩嘢喺度喐咁嘅，系乜嘢嚟嘅呢？我不由得咁踎低个身，微微咁拨开咗一层嘅毛发，我立即睇见喺呢个雪人嘅皮层底下，一啲黑色好似俾芝麻大啲咁多嗰啲虫呢，就密密麻麻咁喺度爬动住，吓到我即刻缩手。喺一边嗰个逢鬼手啊，见到讲。唉，呢啲系寄生虫，好似系啲虱嚟嘅，或者可能真系俾嗰啲血液咧就吸引，喺嗰啲毛发下边就系咁涌动，向住个头部啊躝过去，好快有血嘅地方就爬满晒佢哋啲身影。喺队伍里边，其中嘅一个后生仔好吃惊咁讲：，喂，咁冻嘅地方仲有虱嘅？豆腐一边观察一边讲：，你睇你啊，可能真系未上过生物课，嗰啲虱啊非常之耐寒同埋耐热噶嘛，除非系零下100度嘅低温啦，唔系啊系冻唔死噶。哇，点解越嚟越多嘅？唉，睇到我鸡皮都起晒成身痕添。我细个嘅时候啊，执过一只流浪猫。我妈唔俾我养，我偷偷地啊将佢放喺个房间里边，晚黑啊佢仲同我瞓，然后咧我就生虱啦，哎呀好鬼痕嘅。我讲唉得啦，虱有咩好睇啫，行啦。大家睇见呢啲咁嘅密密麻麻嘅虱群，即时觉得个成身唔自在，嗱嗱声啊拉紧晒啲袖口，嚟到呢个雪人就怨一怨。点知冇行两步，嗰啲吸血嘅虱群突然间调准方向，向住我哋嘅躝过嚟，形成一条黑线，一睇就好似一条大蛇咁。冯鬼手嘅面色一变，讲：弊啦，虱群咩能够判断活物同埋死物，佢哋靠寄生先能够繁殖。而家呢个雪人一死，佢哋就勾上咗我哋啦，快啲走啊！大家即刻擘开对脚啊，系咁冇鞋拉只脚啦。但系唔好睇少啲咁嘅虱群啦，佢哋嘅速度啊好快嘅，再加上咧啲数量啊众多，密密麻麻咁从个雪人嘅身上啊爬落嚟，显得啊非常之恐怖。我喺度谂，那个雪人冇俾佢哋吸血而死，咁啊真系一个奇迹啊！眼睇揈唔甩啦，我即刻问阿哑巴：喂，有冇带高压火枪啊？呢种时候只有火啊最顶用嘅。哑巴冇答话，嗰一个扶丧女人啊，甩甩咳咳咁讲： 哎呀，呢度太冻啊，用唔到火枪噶，所以冇带。哎呀，佢哋嘅速度真系太快啦！ 比起我哋呢啲男人，两个女人啊更加花容失色。 豆腐跑得又慢，佢就差唔多要喊出嚟啦。佢就对住蒙蒙讲：喂，你唔系识放蛊嘅咩？你唔系玩虫嘅专家嚟嘅咩？有冇办法去对付佢哋啊？蒙蒙一路走一边讲： 哎呀，咁冻嘅地方，我啲蛊术就施展唔开嚟啊！ 我心里边一动，即刻就翻手去摸装备包，准备就整一块咁嘅固体燃料出嚟。我哋而家就跑喺最后，已经俾嗰啲虱追咗上嚟，一啲跑喺前边嘅虱顺住佢只脚就躝上嚟咯噃。呢啲咁嘅虱，佢哋啊生得太细啦，顺住个裤管嗰啲细罅就能够躝入去，一上到人身就会唔见咗踪影。其实我个速度呢仲可以快一啲嘅，关键就系豆腐呢只咁嘅三级残废咁，为咗照顾佢，我速度都慢咗唔少。唉，不由得我暗暗叫苦呢，早知系咁呢条友仔就算上吊跳楼我都唔应该带佢嚟嘅。嗰啲嘢上咗身就无影无踪，但係我已经觉得个身呢就开始痕啦，好似有啲虫仔喺度圈咁。唉，嗰啲感觉就唔好睇呀。不过值得安慰嘅是，由于雪地里面是不适合跑动的，虱群好快亦都追上了其他人，唯有呢就是跑得比较快的哑巴、女叔和逢鬼手他们三个就安然无恙，其他那些人呢就炒孖擦蟹，等我和豆腐心里面都平衡一点，直到我拿出固体燃料向后边一掟，这样先阻击了那一条追击上来的黑蛇。大家趁此机会即刻快啲落脚，喺个冰天雪地里面就好似身后边有只狼群追咁，系咁狂奔。越系细嘅嘢，生命力就越顽强。嗰啲虱啊、乌蝇啊呢一类嘅嘢咧，生存咗几千万年嘅物种，等人哋啊真系束手无策嘅。一口气跑到个成身都发软、头晕脑胀嘅时候，大家先肯停落嚟。呢度是海拔高，实在就不适合这样的运动，一停低所有人的动作都是一样，开始拗痕，一阵间头痕，一阵间背脊痕，一阵间脚痕，就好像成班马骝咁，唉，唔好提几鬼搞嘢啦。两个女仔更加怒火啦，一边就到处搲，阿蒙蒙就讲： 哎呀，呢啲嘢嘅繁殖速度系咪好犀利噶？唉，趁佢哋上身冇几耐，仲未开始产卵，快啲将佢搞低先得，唔系过一日啊，呢啲嘢喺个身上边生仔嘅话，咁啊真系搞都搞唔甩噶啦。 豆腐就一路搲一路喺度讲：哇，咁点搞啊？蒙蒙一瞪眼讲： 咁梗系冲凉啦，即刻冲，马上冲。 识得缩骨功嘅嗰度个黑泥鳅啊，讲：哎呀，咁呢个冰天雪地嗰度去边度冲啊？女叔同埋哑巴仲有逢鬼手，佢哋三个离我哋啲人群啊远一远，惊死我哋咧会惹到佢。女叔对住哑巴叽叽咕咕咗几句，唔知喺度讲啲乜嘢。过咗阵间，哑巴就示意我哋唔好耽搁时间，要拗要搲咧，你就随便，但系仲要继续上路。豆腐一边问候哑巴嘅祖宗十八代，一边呢就到处咁搲，大家都系一种成身发晒痕嘅状态当中前进，队伍就处于一种非常之暴躁嘅状态当中。一转眼就到咗晏昼，离日落呢仲有两个几钟头，睇嚟可能就快要扎营啦。但系而家身上边带住啲寄生虫，我谂啊冇人能够瞓得安乐嘅。就喺呢阵时，哑巴同埋女叔就突然间停咗落嚟，两个人似乎喺度讨论咗啲乜嘢之后，阿女叔就指一指左边，哑巴微微咁岌咗下头，打咗个手势，示意啊调整方向，队伍向左边移去。豆腐一路拗一路讲：，哇，奇怪啦，做咩突然间改变路线嘅？我去探听探听下先。但系未等阿豆腐行近，就俾阿逢鬼手啊赶翻翻嚟。逢鬼手啊讲：， 嘿，离我远啲，唔好惹到我。 豆腐嬲啦，佢哋眼珠啊一碌，突然间啊加速向住阿逢鬼手啊扑过去。逢鬼手啊冇谂到豆腐嚟呢一嘢嘅，一下子就成个俾佢揽住，跟住豆腐双手啊揽到实。仲专登将个逢鬼手啊揿咗喺个地下度，顺住呢个带有波度嘅小雪波，两个人就碌咗落去。等到逢鬼手嬲爆爆咁及翻起身嘅时候，佢就开始忍唔住伸只手喺自己条后颈拗咗起上嚟啦。 豆腐咁样搞完之后，佢掹脚就走，匿埋到我身后边。我睇见咁，只能够就諗咗一諗，讲吓好嘢吓，你点解唔去扑阿吕叔同阿哑巴嘅？豆腐即时呢就露出一副你当我系傻噶咁嘅表情，讲我扑佢哋，我想死咩？我而家真系笑啦，心谂呢条友仔真系拣佢淋嘅嚟碾啊，都算系一大进步啦。睇住冯鬼手嘅谷到成块面好似猪肝咁，又冇办法发作咁嘅表情，唔好讲真系有几爽。调整咗方向之后，约莫过咗三五分钟，我个鼻里边就闻到咗一阵淡淡嘅味道，好似系硫磺。呢、這个雪山里边点解会有硫磺味呢？我心里边即时就有一个諗法，而家跟住就听到前边个蒙蒙啊哈哈大笑咁讲： 哎呀，温泉！ 紧接住佢就快步向前冲过去，我眯只眼一睇，见到前边真系有一处天然嘅水池，池面嗰啲雾气啊蒙蒙，嗰一种隐约嘅硫磺味就好似从呢个地方度冒出嚟嘅。哦，唔通哑巴改变路线系因为知道呢度有水泉？奇怪啦，佢点解对呢个雪山嘅布局会咁熟悉嘅？就算是有人透过路线图俾佢啊，呢一个咁嘅温泉同我哋嘅路线系唔一样噶噃，佢又点会知道嘅？一班人行咗成日，睇到啲温泉，边度忍得住啊？蒙蒙啊，先系用只手试咗一试温度，跟住佢直接就开始剥衫啦，一啲都冇忌讳咁就落水，睇到大家眼都直晒。跟住豆腐最先反应过嚟，佢快步咁跑过去，将个装备包向旁边一顶，亦都剥衫落水。冇几耐，大家全部都浸晒喺个水里边，就除咗哑巴同埋吕叔。一掂到水，嗰啲匿埋喺人身体上边嘅虱就全部浮晒出嚟。吕叔就企喺个温泉边啊，哈哈一笑讲：，哈哈，你哋玩啊，将身上洗干净啊，我就慢慢去扎营啊。讲完佢就悠闲咁开始扎营棚啦噃，唯有嗰个扶桑女人比较矜持，一直都唔肯落水，自己一个人就坐埋一边。大家喺水里边足足搞咗个几钟头，先将身上边洗干净，一个个口干唇燥咁爬上岸。吕叔早就将个帐篷扎好咗，连带住大家嘅衫，亦都架咗喺火上边嚟背。以防个衫入边有漏网之鱼，豆腐啊好感慨咁讲：啊，我突然间有一种好想娶阿吕叔做老婆嘅感觉啊！唉，如果佢系女嘅就好啊！我话讲，你头先讲句话，敢唔敢当住吕叔面嚟讲啊？唔敢啊！